弟兄姐妹平安，很意外的来到这里。今天请打开你的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八章。今天经文是耶稣的比喻，也应该是基督徒耳熟能详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请打开你的圣经，由我来读。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偿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偿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一切的话语，其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话语，也是熟悉的命令，也是你对我们的旨意，但是我们往往没有办法遵守你的命令，因为我们时常说我们有软弱，但是其实我们最大的软弱就是不明白我们自己所领受的恩典和我们的身份，因此就没有活出那符合这身份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有一颗谦卑的心，能够借着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检视自己，帮助我们能够遵守这个命令，其实也是难行的命令，但是也是不得不行的命令。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在我们的主耶稣他所有命令跟随他的人该做的事之中，饶恕人最直接反映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耶稣他说，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之后保罗会说，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基督徒就是蒙上帝所饶恕的人，基于这一个身份，基督徒就有所行动，就是饶恕别人。这反映一个事实，就是唯有基督徒才可以真正的饶恕人，因为唯有基督徒才有饶恕人的基础，就是这是说唯有一个被饶恕的人才可能真正的饶恕别人。这也是说基督徒的饶恕显然不同于坊间世人所说的饶恕。世人的饶恕是美德，是好人会做的事，是个人修养的表现，甚至是某种崇高的生活选项，我选择饶恕，我不要与自己过不去。但是基督徒的饶恕不是选择，也不是好个性的表现，你也没有办法用饶恕来夸口，因为饶恕的源头本来就是不是出于你自己。基督徒饶恕，因为上帝先饶恕，就是说饶恕总是关乎罪， 现代人将饶恕心理学化 psychologize， 饶恕是一种让自己好过一点、舒服一点、感受好一点的手段，甚至时常在教会里面所教导的就是这种疗愈式的饶恕。这个和一般坊间所传的饶恕并没有差别，饶恕总是关乎疗伤，却从来不关于犯罪，因为世界本来就不认罪，也没有绝对的是非可言，没有人真正的犯罪，但是每个人都受伤害，都被冒犯，个人感受都被触犯。因此让我们在此先厘清，饶恕不是处理冒犯或者医疗原生家庭所造成的伤害的手段。我会说，如果你总是被人冒犯，或者你因为某人讲的话叫你三年无法入睡，或者你总是无法走出所谓原生家庭的伤害，你真正需要的不是学习饶恕，你的问题更严重，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新的人格，你需要重生，你需要认罪悔改，你需要一个新的生命，你需要一个做一个不再自怜自爱、不再自我中心，而是与基督为中心的新人，一个总是被人冒犯、无法走出伤害、满心苦毒的基督徒。他的问题首要并非他不懂得饶恕，他的问题是他必须认真的检视自己是否真的已经蒙恩得到饶恕。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中文的得罪就是你们要行恶为善，不要犯罪的犯罪。我的弟兄犯罪我，这不是指他只是说了某些不得体的话，或者有什么失礼的动作，或者做出一些让你觉得很无厘头的举动。这得罪是有具体的伤害，会造成切实的损失，不管这损失是财务还是名誉还是精神身体灵魂的伤害或者损失。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彼得问。到七次可以吗？犹大的拉比他们教导说，饶恕一个人你至少要饶恕他三次，那个就达标了，第四次你有选项可以不饶恕他。所以彼得当他说七次是拉比所教导的双倍以上，这应该就够了吧。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也就是说这不是算数的问题，这不是次数的问题，而是你总要饶恕你的弟兄。所以他继续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有趣的是，耶稣是用算账和欠债来讨论饶恕罪过。所以你注意，饶恕不是一般所讲的你要忘记过去，或者不要计较往事。饶恕是要斤斤计较。一千万银子在原文里面是一个重量的单位，一万他连德，他没有说是银子还是金子。清教徒 Thomas Watson 华生说，饶恕之前你要有确实的数算一切的过犯，要精确的计算一切的债务。这是说饶恕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饶恕有具体的内容。你如果要饶恕，你必须要明白你到底在饶恕什么。一千万银子或一万他连德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偿还的数目。主人吩咐他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这不是说他的妻子他的儿女有足够的身价可以偿还他所欠的债务，而是强调这仆人所有的现在不论有多少，因为他欠这么多债，现在都归于主人，任主人处置。重点不是偿还，因 因为他还不了，重点是惩罚。债务和罪过，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此是一个平行的概念。我们的主，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要我们要如此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你看得出来，债务非常贴切的形容罪过，因为犯罪和欠债都是没有履行某种义务。欠债就是你没有偿还款项，犯罪则是没有顺服上帝或违背上帝的律法。债和罪都有亏缺的对象，人犯罪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你欠债就有债主。犯罪和欠债都会带来后果，罪的工价就是死，无法偿还债务。今天的在耶稣的比喻里面，要把它交给掌刑的，掌刑的其实有点客气，那个字只有一次在新约里面出现，就是行酷刑的人。而罪是最棘手的债务，因为人犯罪的对象最终是全然公义圣洁有无限荣耀的上帝。当人欠上帝的时候，亏缺上帝的时候，你要拿什么来偿还上帝？人靠自己的能力永远无法偿还欠上帝的罪债，人也没有办法找其他的人来帮助你还债，因为每一个人都犯罪，就没有人有能力偿还，且不论是自己的债，更不要说能够帮助别人还债。 So, 有谁是全然自己无罪，又有能力帮助别人付上罪的工价？罪人，我们不能够像那个仆人说，主啊，宽容我。宽容我直接一点的翻译就是，再给我一点时间吧，主啊，再给我一点时间吧，将来我都要还清。他不可能还清。罪，就此来说，就是最棘手的债务，因为死亡至少解决人的债务问题。如果你欠的债是钱的话，你就死了一了百了，对你来说是如此。然而死亡并不解决人所欠上帝的债务，反而犯罪而不得赦免的罪人，死亡之后还有审判，还要面对第二次死亡，永远的死就是永远的惩罚。那个仆人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宽容我，将来我都会偿清。这个是一个人在面对认知他面对最严重问题会有的反应。我们也可以说，应该可以说这是他真心的反应，他真心想要逃避惩罚、躲避后果的反应。这回应凸显这位仆人其实没有认清，或者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到底欠了多少的债。他居然说，将来我都要还清。不论如何，这并不是他悔改，但至少这是他在向他的主人求饶。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动了慈心就是怜悯，直接翻译，主人的怜悯，你注意，并不取决于这个仆人是否他诚心的要偿还债务，或者甚至是他真的真心认错。主人的动了慈心全然就是出于恩典，是没有条件的恩典。问题是这位仆人是否真实的领受了这恩典。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或者一百块银钱，大约是一百天的工钱，三个月的工钱，就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给我。所以这个仆人他的问题是什么？是他心胸太狭窄吗？是他没有同理心吗？他不懂得将心比心？或者他的问题是他的记忆太差？ 他的算术不够好，他没有上过最基本的会计课，他不明白主人既然免了他的一切债务，就表示他不仅没有债务，他也不再拥有任何的债权，也就没有资格向其他任何人讨债，因为之前凡欠他的现在都不欠他，都欠那主人。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这正是这仆人他自己之前向仆人求情的用词，但是他不肯，继续把他下在监里，等到他还了所欠的债。仆人没有免了他同伴的债，不是因为他太精打细算，而是他不懂得精打细算，他不了解他所欠的债务远过于别人所欠他的债权。他如果要讨债，他就不仅要讨回别人欠他的债权，他也正在要回之前主人所赦免他的债务。主人就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应当直接翻译就是必须。难道你不必须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个仆人如果他连续他的同伴，就是在于他必须明确的向同伴表达，你不欠我，不是我心胸宽大，不是我不计较，而是我不能计较，因为你现在已经不欠我了，我不能够向你讨债，饶恕你所欠我的债对我来说不再是选项，而是我的必须。他若坚持要向他的同伴讨债，就等同宣告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得到他的主人赦免他自己的债。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等他，当然他不可能还清这所欠的债，当然他就此要受永远的刑罚。所以耶稣最后说，你们个人若不打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就是说你们若不打从心底认知，既然你的主人已经免你的债，你的弟兄就不再欠你债。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认知，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So, 如果饶恕首要是关乎罪，那么我们必须问，我们人怎么能够饶恕其他人的罪？你还记得文士们对曾经心里嘀咕，他们说的没有错，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可以赦罪。这就是为何大卫会向上帝承认说，当他对所有的人，周遭所有的人都犯罪之后，他说，我向你耶和华上帝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的神学并没有错，我们人犯罪，我们得罪人，最终我们是得罪上帝。我们饶恕人与上帝饶恕我们有本质上的不同。上帝会赦免我们的罪，他不算我们的不义。他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将我们的债务一笔勾销，就当作好像从来没有这回事，而是将我们的债务归算在另外一个人的头上。就是叫那不知罪的代替我们成了罪，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我们罪的公价。唯有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唯有他这一个人才可以替多人做赎罪祭，或者偿还多人的债务。这个神学上的概念叫做满足 satisfaction， 就是耶稣他献自己为祭，就一次满足了罪人所亏欠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的债务。基于这个满足，上帝饶恕我们，饶恕罪人， 而我们饶恕人，并非有人满足我们亏欠我们的债，我们也不是赦免人的罪过。所以，什么是当我们赦免人，我们到底是赦免什么？这个赦免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清教徒 Thomas Manton 说，我们的饶恕，我们的赦免在于第一，宽容，这是说我们不寻求复仇，不报仇，不以牙还牙，不掐人的脖子，不把人下在监狱里。第二，原谅，原谅就是不心怀苦毒，没有心中没有仇恨，没有嫉妒，没有愤怒。第三，我们寻求那得罪我们人的好处。饶恕不只是负面的原谅，我们也正面寻求那得罪我们人的好处。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们，恨你们的要待他们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冒犯你们的，得罪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这就是人做的饶恕。你觉得这是可能做到的事吗？当然在人这是不能。从 Manton 曼顿会说，饶恕并非是取决人的好个性。我们通常认为说一个人能够饶恕，因为他的个性很温柔，他是一个好人。但是 Manton 指出，凭着人的本性，没有人可以真正这样的饶恕人。反而饶恕的关键是在于什么？ Grace， 在于恩典。他的意思是说，人必须先领受上帝的恩典，才可能这样彼此饶恕。人要饶恕，就必须确实的认知，上帝为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的过犯，而我的过犯无限的大过任何人得罪我的过错。如果我蒙上帝赦免，我就必须放弃其他人欠我的。这个你看得出来，不是忘记，不是越过，不是就不要去想，而是确切的计算。计算什么？是的，我得罪上帝，我得罪上帝远多于其他人得罪我的。唯有在这个认知之下，唯有在这样的债务精算之下，我才可以真实的饶恕其他的人，我才可能宽容原谅，求那得罪我人的好处。So， 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这是唯有基督徒才可能做的事。世人并不了解这样的饶恕，这也不奇怪。但是我猜许多的基督徒也不明白这种债务演算。教会的辅导会鼓励我们要选择饶恕人。好似这是一个会让你比较舒服，一种比较优质的生活选项。但对基督徒来说，饶恕从来就不是选项，而是蒙恩之人必要的身份表达。清教徒总是会强调，得到上帝的赦免，你的罪的赦免，这个是最重要的、最大的、最好的 choice grace， 最大的、最好的恩典。在所有其他的恩典都取决于你的罪得赦免这个恩典，而蒙恩的人，蒙这个恩典的人，也必然是施恩赦免其他人的人。如果人不施恩，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施恩，就印证他自己从来就没有蒙恩。 So， 饶恕不是不计较，也不是忘记背后。如果你要饶恕，你就必须精确的计较。我们不能够饶恕，不是因为我们计算太精明，而是我们的计算不够精明。我们不明白我们欠上帝多少债，我们不能够赦免人，我们不愿意赦免人，也不是因为我们无法忘记过去，而是我们忘记的太多， 我们忘记上帝赦免我们，我们就不记得我们根本就无权讨其他人欠我们的债。这样的饶恕，弟兄姐妹，我认为才是最务实的，不自欺欺人的饶恕。在这样的饶恕之下，我们认知人确实会伤害我们，也实在会得罪我们，也实在对我们有所亏欠，但是我们明白他们不再欠我们，我们也没有权利向他们讨债，这是说我们根本没有权利向他们心怀苦毒。这不表示我们要粉饰他们的罪行，或者把他们的过犯搓汤圆搓掉，反而我们为了他们属灵的好处，有的时候你必须指出他们的过犯，好叫他们能够悔改。这需要你有属灵的判断，属灵的智慧。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当对方硬着心肠持续犯罪的时候，也许你不应该说话，也没有办法说话，你只能够为他们祷告。不论如何，这样的饶恕，弟兄姐妹，并不取决于对方悔改与否。饶恕也不见得一定会带来和好。我们饶恕对方，不表示对方一定就按照我们的期望、我们的时间表，即刻停止犯罪，彼此认罪悔改。如果有人毁谤你，在背后说你坏话，你必须饶恕他，并不是因为他停止犯罪，并不是他认罪悔改，而是你明白你自己曾经是亵渎上帝，却得到上帝饶恕的人。基于这个基础，你必须要饶恕他。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轻易的指控其他的人不宽容、不饶恕。特别是当我们自己不是被得罪的人，指出他人的过犯，不见得就是没有宽容或不愿意饶恕。我们要避免一方面说，哎，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另一方面又怪罪，哎，我不懂你们为什么不能够和好。在教会中，你时常会遇到这样子的心态。我们总是要求其他的人啊，你不要在乎是非，你不要计较那么多，你不要提到过去嘛，你为什么不能够和好？这种好像很务实，可以让大家都好过一点的心态，其实是最不切实际的心态。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时候忽略罪、不处理罪带给教会好处？心腹，我期望要避免这种心态。饶恕人也不表示你不能够寻求赔偿。你注意，你去读清教徒关于他们写关于饶恕的东西，他们都会提到这一点。这是说，我们不可以用饶恕作为不偿还债务或者不履行责任的借口。改革中的先贤们几乎一致地指出，饶恕是属灵的作为，并不表示被得罪的一方就必然要放弃寻求赔偿，或者得罪人的一方就豁免弥补的责任。清教徒之父 William Perkins 他讲到，在饶恕之下仍然可以寻求赔偿。他说，一个军人要爱他的仇敌，但是也要尽责杀他的仇敌。这并没有冲突，我们甚至可以按照法律要求对方赔偿。只是先贤们，荷兰的改革中神学家 Witsius 提醒我们，你必须按照规矩合理的要求，你的要求不可以出于仇恨，不可以出于苦毒，不可以出于报复的心态。我们也要明白，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是说我们饶恕人就可赚取上帝饶恕我们。保罗说，主怎样饶恕了我们，这是关乎我们的身份，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先有身份，然后要 遵守这个命令有所行动。我们饶恕人不是赚取换得上帝饶恕我们的功劳，这饶恕人是主他自己明确的命令，也是上帝指定我们获取饶恕的条件。你不饶恕就不得饶恕，这是手段，你可以这么说。这也是我们自己得到上帝饶恕的印证。所以基督徒，你怎么要有确据你的罪的确得到上帝的赦免？他们华晨会说，你不需要爬到天堂才知道你的罪是否得到赦免，你只需要检视你自己的内心，你是否能够饶恕别人。如果可以，你就不需要怀疑上帝已经饶恕了你。所以我们必须也必然饶恕人，但这不表示饶恕简单，也不表示饶恕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反而饶恕是最不可能也最不自然的事。若非有恩典，若非有圣灵，没有人可真正的饶恕其他的人。2015年6月17号晚上8点钟，有一个名叫 Dylan Roof 当时21岁的男人走进位于美国南卡 Charleston 查尔斯顿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名字是以马内利非裔卫理公会。他参加当晚在教会举行的查经班。 Dylan Roof 是当时唯一的白人，也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开枪杀死了九位查经班的成员，包括那教会的牧师。他被捕之后说，他当时几乎要放弃计划行凶，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对我这么的友善， They were so nice to me。 案发之后两天，死者的家属有机会在法庭上对凶手说话，他们对 Dylan Roof 说，我饶恕你。一位被害者的女儿说，我饶恕你，你从我身上夺走了非常珍贵的东西，我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我再也不能够拥抱他，但是我原谅你，我怜悯你的灵魂，你伤害了我，你伤害了很多人，但是如果上帝饶恕你，我饶恕你。另外一位死者的母亲说，星期三晚上我们在查经班展开双臂迎接你，你却杀死了我所认识最美善的人，我体内的每一根纤维都在痛，我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样，他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英雄，愿上帝怜悯你。另外一位死者的妹妹说，她是我的姐姐，我想代表我的家人感谢你不让仇恨获胜。对我个人而言，我还在努力，我承认我非常的愤怒，但是我姐姐总是强调一件事，她教导我，爱建造了我们的家，我们就没有仇恨的空间，我们必须饶恕，我向上帝为你的灵魂祈求。一位死者的丈夫说，我原谅他，我的家人原谅他，但是我们希望他借此机会悔改认罪，把生命交托给那最重要的那一位，就是基督。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听过他们的见证，那这么多年之后，我还是认为这些Methodist 卫理公会，不是改革中的这些卫理公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最好的神学。你注意，饶恕并没有减轻他们的痛苦，他 他们也没有忽略凶手的罪行，我想他们也不可能忘记，他们也没有妄想饶恕会让自己好过一点，他们饶恕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有一位饶恕他们的主，正如我们有一位饶恕我们的主。这几天我在写讲章的时候，我认识我自己在饶恕人的这件事上需要主饶恕我，我说我饶恕，但是我心中总是会有苦毒，我也少为那得罪我的人祷告，我总是忘记我自己领受多么大的恩典，我没有确切的数算上帝赦免我多少的罪行。这弟兄姐妹，我想就是为什么饶恕是那么的困难，因为我们都太健忘了，我们总是忘恩，我们忘记正是我们的罪送上帝的儿子上十字架，我们是杀死上帝儿子的凶手，我们的手沾满他儿子的血。我们应该说我们全身上下都沾满上帝儿子的血，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因为只有借着他的血我们得到饶恕，因为只有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这就是上帝所赐予我们那最好最大最重要的恩典，他的儿子爱我，为我舍己。确实饶恕对人来说是最难最不可能的事，对上帝来说也是最难的事，不是吗？我们爱仇敌，我们饶恕他们或许要付上代价，但是其实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我们若有所牺牲，我们所舍去的本来就不属于我们，但是上帝上帝要爱他的仇敌，要饶恕他的仇敌，他就必须付上最高的代价，他的儿子必须成为挂在十字架上的咒诅，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求他，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上帝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才答应他儿子的祈求，赦免我们，他赦免我们，他就不能够赦免那替我们成为罪的独生爱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饶恕人不外乎就是活出这一个事实，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要饶恕人，我们就必须确切的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事实。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你的儿子，你差遣他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为要有一个可以献上为祭的身体，为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却得罪了你，但是我们蒙你的怜悯，我们得到你的赦免，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实，也是我们时常忘记的事实，求你叫我们总不忘记这救恩，因为这个救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我们既然得到饶恕，我们就必须饶恕人，这本来是最难的事，但是每一个属你的人，这是每一个属你的人必须做的事，你饶恕了我们，我们就依靠你的圣灵彼此饶恕，就此我们就效法你，你饶恕了我们，我们就用你儿子的样式 求你帮助我们有你儿子的样式，好叫他得荣耀。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 谢神宝贵的话语，求神的话语继续的来。